首歌叫做 You 你你们，就把这首带着理想和憧憬充满励志情怀的年轻人很喜欢的嘎啦乐队的歌带给每一位正在收听广播锁定 FM974 的听友，希望今天你呢可以在音乐的鼓励之下多一些工作时需要的充沛能量。而今天因为工作需要去往出发，从北京离开要去往其他城市其他地方的朋友，也希望工作一切顺利。3:06，这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跳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 太多人会喜欢这首《海阔天空》，而且我相信有了 Sammy 翻唱那个版本之后呢，会有更多女生喜欢听 Beyond， 喜欢唱 Beyond 的歌。听说很多人会在看演唱会的现场的时候开口跟着一起来唱，所以哪怕是平常非常腼腆的人，平常呢在 KTV 里面永远是坐在距离话筒最远的角落的人，不太喜欢主动拿起话筒的人， 因为 Live 演唱的现场感染力真的是太强大了。和你一起唱，周三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跟我一起唱，有请浪花兄弟。 你的回环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我想起喷泉旁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而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你开始的不快乐，你用卡片信写着，有些爱只给到这，真的成了，怎么了？ 珍珠港的主题歌，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的泡泡鱼，3:05打开了收音机，听到全是大歌，震撼我心。嗯，节奏感都很强劲，律动也真的是高低起伏哈。因为演唱了这首 There You Will Be， 被中国观众听众所熟悉的 Faith Hill， 刚看了一下个人的介绍，也已经是走过了1/2世纪的人了。那马上也会在9月21号迎来他51岁的生日，所以呢，也是要提前的祝愿一下 Faith Hill 生日快乐，退休生活安好。当然，女人嘛，也要补上一句青春永驻。和你一起唱，周三下午的3:18，就在 FM 974北京乐广播。接下来这首歌呢，把它带给喜欢民谣的朋友，有请赵雷来领唱这首《彩虹下面》。 上鼓里传来一首歌，歌词的意思是这样的，晚霞里的风已吹干了衣裳，彩虹下的人不会迷失方向， 赵雷，彩虹下面。 经过了冰川，再次扬起帆，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跟着赵雷，我觉得我的心都飞到了彩虹的上面。民谣的律动，再加上民谣歌手在唱歌时候的状态，真的会不自觉的就会觉得跟这样的歌曲、跟这样的人一种很亲近的感觉。也会让我们觉得周身轻松很多。和你一起唱，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下午好，是戴毅。我们在上班时段，这首歌交给 Kilani Again， 待会儿见。 Every time we drew our lines, they grew legs and walked themselves down the road. Boundaries is my middle name. 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

再不来，无言独坐，望眼尘世爱，鲜花总会凋谢，但会再开，依一生所爱人。在白云外，苦海担你安，在世间难逃避命运，相争竟不可接近，还何应该相信结缘分？苦海百里外，在世间难逃避 发现基本上不管什么时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是说起了周星驰的电影，就一定会先想到《大话西游》，然后也就会想起这首《一生所爱》。提到卢冠廷的时候，也会先想到他这首代表作《一生所爱》。我身边就有朋友去 KTV 的时候，他会点上一首这首歌，但不一定会跟着唱，他就是要在这样一个声场的环境当中安安静静的，在这样一个被这首歌包围住的状态下完整的听上一遍这首歌。再加上这些年一生所爱已经有了编曲不同的几个版本，所以听上去就会有一种光芒更胜从前的感觉。而且你会发现听的人，我们自身经历的越多，阅历越多，可能就会更加爱这首歌。那些可能说不清也道不明的东西，很多所谓在此生当中的一些爱恨情仇，都可以让音乐来代替语言，在这首歌当中替我们表达。3:40，继续回到和你一起唱，就在 FM 974。 爱从来不可能理智，投入了就难以自持，幸福是做爱做的事，用飞蛾扑火的方式，用飞蛾扑活的方式，做一个快乐的傻子，一辈子就只此一次，接近于完美的奢侈。我们多相似，爱上了就不容一点瑕疵，怎能虔诚几句，像所有平凡的女子，也有多少心事不与人知，冷暖的机制不用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现在生活在哪个城市， 为爱陷落的城市， 相思，爱上了就不容易点下次， 怎能牵成几句爱 上所有平凡的女子，也有多少心事不愿人知。 张靓颖共同合作带来这首歌，叫做《你叫什么名字》。微信平台上面宋丽发来的留言，我虽然不知道女儿的名字，但是我可以给她起名叫做贴心小棉袄。她说明天晚上女儿将会请我和她爸爸去吃饭，因为她实习的第一个月发工资了，不在乎这顿晚餐具体要吃什么，只要女儿有这个孝心，做父母的就很知足。为人父母不计较付出多少，只要女儿一切都好。所以也希望女儿明天晚上跟家里人的这样一个聚餐，也希望在饭桌上可以聊聊贴心提及的话。把这首林宥嘉《推动摇篮的手》带给你们全家。 很小很小的时候，很多事情其实我不是那么的记得，还好有人一边回忆一边告诉我，就算不太真实也很快乐。有些很小很小的念头，我从来没做过，也从来都没有说过，有些还藏在心里头，有些已经来不及说，双手送上他的自由，因为我的梦想太恢复。小小的羊儿想起妈妈，想要手牵手一起回家，可是那一双手看不见的地方。想他的自由，因为我的梦想。

而且是买一箱再送两箱，一共整整十八瓶，您就可以全部搬回家了。4009196686，时间一到，想要这样低的价格拿到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原厂出品的正宗的水晶瓶喜酒一级加酿，可就绝对没有机会了。最后的十秒钟，立刻拨通我们的职工电话吧，4009196686，4009196686。 大七环通车，星空港机遇升级，拥地铁享低密，牛头温泉孔雀城佳兆业，逢源天赐85-150私汤叠院花园洋房，首付90000起，51579999。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账号机构2017040号。 老公救火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添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